彼此抱紧，我不是流言不能。

点心里暖的爱意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发，能够拥得所有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要继续不断逃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有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不断逃， 去哪里？哪里？

心却已

临近毕业季的时候，空巢青年这个词呢又突然火了起来。很多人质疑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讲，空巢的状态呢是普遍而正常的，不应该被打上标签。太多的悲情也许是自怜，也有人反击，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到饱受着孤独煎熬和失落折磨的滋味。享受不到亲情，没有老友，缺乏关心和安慰，也成为了繁华都市里的孤独者。根据数据显示，在目前呢，有超过5800万人在中国过着一个人的生活，其中29到39岁的独居青年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。微博上有网友甩出了这样一句话说，与其强行安利英雄主义，不如为满身风雨和赶路的人多送去一些温暖，至少可以收起我们的冷言冷语。其实每一个行走都市的人都不是孤独者，因为在你的身旁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在并肩前行。或许有很多人在话筒的另一端聆听着我的声音，虽然不了解你们的真实生活，但在繁华的都市当中我们都一样，而我也希望能用我的声音给你带来一丝温暖。这里是 FM969， 我是周周。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一首歌曲，来自林俊杰的一个又一个，一起来听歌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